喂，你别哭了，妈妈说男孩子不能哭鼻子的。 为什么不能哭？我的腿都磕破了，你看都流血了。 喂，吃了糖你的腿就不疼了？ 你骗人！ 你张嘴，我喂你吃。 大川，你看他们像不像当初的我们？ 进来。你不是先回去吗？怎么站在这儿？ 我觉得还是咱俩一块儿回去比较好，要不然咱妈又该问你怎么不和我一起回来了。你说的东西买了？ 嗯，买好了，妈一定会喜欢的。 只要是你买的东西妈都喜欢，谁让你是她最疼的儿媳妇呢？ 那是，我可会找老人稀罕了呢。 大川啊，大川！ 哎，怎么了，妈？ 你呀，去买颗葱回来，家里没有了，一会儿做鱼得用。 得嘞，我这就去。 哎，还有啊，你给玲玲打个电话，都快吃饭了还不回来。 行，我出门就给她打啊。我走了啊。 我这个儿媳妇儿工作怎么就这么忙呢？ 我的这个母校还没被别的学校收编呢。其实想想以前上学的时候过的虽然是苦哈哈的日子，每次考完试就被老头老太太臭骂一顿，但是还是觉得挺开心的，就知道傻吃傻玩。来来来，金磊同学，你的工作来了。 又来，你老是这样也不是办法呀。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善有善报，你会有好报的。 你每次都是这样，我觉得你还是和阿姨他们说实话吧。 金磊，你见死不救是吧？你没义气。 哎，你一考完试就让我冒充你妈给你签字儿。我觉得我现在写你妈的名字比真人还溜呢。 嗨，我这叫善意的谎言，这样的话大家都能过一个好年，你说是吧？只要你大笔一挥，我就万事不愁了。来来来，我知道你会帮我的，我家磊子对我最好了是不是？来，拿着笔。 真是拿你没辙。 得嘞，大功告成。 喂，我快到家了，你呢？ 我去帮妈买葱，你先回去。对了，妈刚才还让我给你打电话问你啥时候回去呢。 哦，我已经到楼下了。 那你先上去吧，买完葱我立马回去。 你张大爷孙子前两天让人打了。 啊，那孩子看上去挺老实的啊。 听说那孩子老是被人欺负，哎， 这人呐，太老实了也不行。小萌啊，这还有苹果呢，你吃不吃啊？ 要是太老实了，找个人保护不就好了？ 进来，进来。 嘿，大川，我以为你回家了呢。 把手伸出来。弄，跟这个。 钱？你不欠我钱呢？ 你是不是脑子里有翔啊？那几个小子让你给钱你就给啊？你要真这么富裕，你把钱给我，就当你是扶贫做善事了。 我， 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啊，金磊同学，以后那帮孙子再欺负你，你告诉我一声，我他妈的灭了他们丫的，你信不信？笑什么呀？不信是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就那几块货，不是我孙东川吹牛逼，收拾他们就跟碾死几只臭虫一样。你怎么还笑啊？哎，你真不信啊？ 我信，我信，我真的信。 记着啊，有小爷我保护你，你谁都别怕。你听到没有啊？ 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咱们回家吧，让我妈给你做好吃的，成不成？ 真的？那快点走，我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。 집에서멀리왔고밤이고네가왔고그래서꿈으로도망치는중 你说现在这电视剧有什么好看的？都是脑残。 嗯，全世界都脑残，就你一个不脑残的。 我说的是客观事实好吗？特别是那些什么偶像剧啊，什么欧巴啊，那都是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也就是没那闲工夫。我要是有那闲工夫，写个什么剧本，保准都比他们这些脑残编剧牛逼。 哼，是吗？你什么时候开了这个技能啊？ 我说你们两个，有个事儿，我和你爸一直没好意思问你们。 不好意思？您还能有什么事儿不好意思问的？ 你少给我这贫啊！ 一天到晚就没个正经的。妈，您甭理他。 你俩结婚都两年多了吧？什么时候？ 啊，对了，媳妇儿，你不是要减肥吗？刚吃完饭可不能这么坐着不动，走，咱们出去遛弯去。 哎，哎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俩什么时候？哎，哎，什么时候打算要个孩子呀？哎，一说这事儿就跑，这都什么倒霉孩子？ 这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这些大老爷们是怎么想的？明明牌子上写着不能游野泳，还得跳下去，这不找死吗？ 你管得着吗？瞎操什么心啊？ 不过这话说回来，好像还有个人当过英雄救过人的吧？还 救人啊！快救人啊！ 怎么了？人在哪儿呢？ 在那儿呢，水里。 真是可怜啊，要不是救那三个孩子，他也不会这样。 就是为了救人，再把自己的命搭进去，看着还挺年轻的，好像是个学生，还穿着校服呢， 也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。 哎，快看快看，被救起来了， 快把他拉上去。 来来来，大家快帮个忙。 我这是在哪儿？大川怎么在这儿？ 磊子，你醒了。 医生，病人醒了。 医生，我在医院。好累，我得再歇会儿。 医生说你已经没事了，现在只是身体虚弱，休息几天就好。 哦， 你除了哦就没有别的话要我说了吗？ 谢谢你救了我。 金雷，你知不知道你刚学会游泳没多长时间啊？你还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？ 我知道。 知道？你知道个屁呀、啊、你一下子救三个，你真行啊。你以为你超人？你就不想想你要出了事怎么办？谁救你啊？ 那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吧。 哎呀，你还顶嘴。 我哪敢啊。 我不是说你救人不对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量力而为。你就不想想你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妈怎么办？她可就你这一个亲人，你打算让她怎么办？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？要不是我正好打那儿过，你可能就见阎王去了。你能不能长点心啊？你是想让我这个黑发人送你这个黑发人是吧？我告诉你姓金的，你要是真出事儿，我一点都不会难受，我一点眼泪都不会掉给你。想从我这儿骗一类，你外祖母。 川儿，大川儿，你给我站住！还生我气呢？都气成这样了，还给我送好吃的呢？ 我贱呗！ 好香啊，是热汤面，还有荷包蛋呢。 小心啊，我还放了鹤顶红。 嘿嘿嘿，你才不舍得我死呢，我知道。我说大川，看你这么贤惠，给我当媳妇儿吧。 别闹啊，就算是真当媳妇儿，你也得你给我当吧，一看你就是特受气那种。 去去去，说什么呢，你才是受气的小媳妇儿呢。 给筷子，快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 我知道大川是担心我才生我的气，所以我不会怪他，相反的，心里倒是挺暖和的。 傻了吧唧的笑什么呢？ 没什么。 对了，医生说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，你妈说了，等你回家得好好收拾收拾你。 喂，金大英雄，你的英雄事迹已经传遍全校了，我特想知道你当时救人的时候是怎么想的。 我什么都没想。 哈，是不是真的在脑子里出现了很多的英雄形象，比如黄继光、董存瑞之类的？ 哪有时间想这些。 哦对了，你家宋东川又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了，他又犯什么事儿了？ 我家的？孙东川什么时候成我家的了？ 行了，我懂的，你放心，我真的懂。 嘿，干嘛呢？又欺负我们家金磊呢？ 你看吧，他都说你是他家的了，不是我瞎说吧？ 老师叫你干嘛？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还不就是那点破事儿吗？ 不是我说你，你也该认真点了吧？这都快高考了，你真是一点都不着急啊。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？叔叔阿姨得多着急啊。 我们家磊子还挺关心我的。不用担心，我多聪明啊，只要我努力那么一点我就能上大学。哎，我这叫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 你就吹吧，我看你怎么一鸣惊人。过几天该考试了，你觉得自己行吗？ 有你这么个用心的老师，我敢不努力吗？ 咱妈没在家呀？ 可能出去买菜了吧。 啊？ 哎，装什么傻啊？ 今天就休息一天吧，革命尚未成功，也不差这一天半天的是吧？ 你能不能认真点啊？ 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亲我一下我就学习，而且是玩命的那种，怎么样？ 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就亲一下啊。 哎，停停，我说亲你还真亲啊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实在了？真是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说着玩的，你懂不懂？行了行了，学习吧。 就得这么治你，你以为我真想亲你呢？你又不是姑娘，快把书拿出来。 磊子，你学坏了。你啊，你真学坏了。 我要是个姑娘该有多好啊。 He looked like he wanted that trophy. But he got enough. Like, I had to get one. 我今天看见咱们前院那个张小子他妈了。 哦。 我跟你说呀，他妈都快愁死了。 怎么了？ 早恋。 啊？他们都多大岁数了还早恋？ 说什么呢？这不说他儿子呢吗？这才刚多大呀，就找个女朋友？ 不找女朋友，那就找个男朋友呗。 儿子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我可告你啊，同性恋可是犯法啊！ 妈，现在同性恋不犯法了好吗？你说的都是哪辈子的事儿啊？ 儿子，你不会喜欢男的吧？你可别吓唬你妈啊！我可就你这一个儿子。 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不就随口这么一说吗？ 你没骗我。 我骗你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学校里追你儿子的多了，明儿我就给你带一个最漂亮的回来给你看看好不好？我妈不容易，我得对得起她。 来了来了，这是要债的还是要命的呀？磊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 我考上了，我考上了。 真的？你丫真他妈牛逼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考上。 你有时候诸葛亮说的就跟你能预言全世界似的。你呢，有消息了吗？ 你还不知道我？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考上什么大学。 其实 我也知道我挺聪明的，也知道只要用用功就能有个大学上。我又不傻，嘿，不上大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，一样能活着。 明年再考一次吧，你一定能行。 你傻啊，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不值当的。不是大学生我就不能赚钱了吗？喂，干嘛突然不说话了？喂，你怎么了？ 你说话不算数。 我又怎么说话不算数了？ 都说好了一起上大学，一起找女朋友，一起结婚，一起…… 那不都是理想状态吗？这人生哪有一路畅通的，有时候就得跟三环一样激情一下是吧？你现在走的不是高速路吗？一路畅通多好，那不得羡慕死三环上堵着的那帮孙子。 你怎么什么时候都有的说？你的这些词儿都打哪儿来的？我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家呢，我妈一个人，我还真是有点不放心。 你放心，我会照顾他妈的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等你学好了有本事了，咱妈就有好日子过了不是？所以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，踏实的去吧。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就这么别扭呢？怎么感觉我要去赴死了一样呢？ 错觉，我怎么舍得你死呢？我那么…… 小磊，前几天我收拾屋子，找出一破盒子，你看看有没有用？没用的话，我就把它扔了啊。 什么盒啊？您放哪儿了？ 就在那边的桌子上呢，你自己看看。 这不是我高中的毕业照吗？我找好久都没找到，原来你藏在这儿啊。 这些都是大川给我寄的贺卡。 今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孤单的过年，你不在我还真是浑身不爽，就像是少了胳膊少了腿一样。你呢，在学校过得咋样？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少了胳膊少了腿呢？时间过得真是贼快，我今天算了算，你明年就该毕业了吧？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呢？是留在那边继续生活呢，还是……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对了，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寄情人节卡了，因为我有女朋友了，哈哈哈哈，可是个大美女哦。等你回来的时候介绍给你认识，你可别流口水。在你进入爱情坟墓不久，我也决定随你一起跳进坟里，届时你一定要回来做个见证，别忘了叫上咱妈一起回来，我在坟场等你。 傻了吧唧。你过得还好吗？ 记着啊，有小爷我保护你，你谁都别怕，你听到没有啊？ 我告诉你，姓金的，你要是真出事儿，我一点都不会难受，我一点眼泪都不会掉给你。想从我这儿赔了，你外祖母。 嘿嘿嘿，你才不舍得我死呢，我知道。我说大川，看你这么贤惠，给我当媳妇儿吧，都说好了一起上大学，一起找女朋友，一起结婚，一起。 总是以为时间会一直停在那一年夏天，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做些改变。我们想离开了起点，只能用力跑向前，却来不及向青春说再见。那年我们十七岁，爱情是我的一切，朋友就是全世界，不懂什么叫明天。早该知道，永远不变的只有改变。总是以为时间会一直停在那一年夏天，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做些改变。我们想离开了起点，只能用力跑向前，却来不及向青春说再见。那年我们十七岁，爱情是我的一切，朋友就是全世界，不懂什么 什么叫明天。从前在心里面的里面永远停在那